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接着再谈谈了凡先生所说的善有半满，满是圆满，凡是不能圆满的，达不到圆满的标准，就叫做半。他举《易经》上两句话说：“善不及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及，不足以灭身。”这个两句话是至理名言。修行人一定要牢牢地记住。总而言之，不及就不能满了，就到不到圆满。所以叫我们要积德累功。德行必须是念念不忘，时时刻刻存一个利人、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的心。必须把自利舍弃。一般人不是不懂这个道理，不是没有读过圣贤书，许多读圣贤书的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但是他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私欲没能放下来。由此可知，这个自私自利、种种爱欲，不但是修行的大障碍，世间福报也被他障碍住。众生为什么会堕三途？这个里面的因素我们不难理解。佛经上对于三途地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我们读了听了，依旧不能够提起警觉，这正所谓的是麻木不仁。只重视眼前的小利，不知道未来有大害，所以善恶利害、事实真理，几个人能够认识得清楚？几个人能够圆满地做到？现代人他们做不到。说实在的话呢， 也不能责备他们，也不能怪他们。为什么？没人教他了。这些大道理必须从小教起。所谓少成若天性，这很有道理的。到中年，到老年，在这个社会染缸里面已经被严重染污，虽然听到觉得是有理，也会点点头，但是净缘现前依旧是迷惑颠倒，依旧放不下了。原因就是认知不够透彻，才会有这个现象发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教学多么重要。中国在古代把教学真的看作人生第一桩大事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国家。所以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几千年到今天，它不会灭亡啊。我们再看西方过去新兴的帝国，时间都不能维持长久，就衰了。我们有没有认真去观察兴衰的因素是什么？他说什么道理兴旺，什么道理又衰退了？中国是衰了一阵子，又何以能够再复兴？这个原因，文化的根很深呐。虽然在近代，大家看到西方人，所以洋枪大炮啊，屈服在武力之下了，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。可是，中国毕竟还有一些老人呢。他们心里明白，心里清楚啊，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命脉，等待机缘发扬光大。什么叫机缘？大家醒悟过来，能够再接受了，这就是机缘成熟了。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，几千年的熏陶，说实在话容易觉悟，觉醒过来，这是中国人的福报啊。 中国人有福，世界人就有福。古圣先贤的教诲跟西方人的观念呢，确实不相同。中国自古以来就讲天下为公啊，就讲人民爱物啊，推己及人呢。这个胸襟多么广大啊，成就圆满的功德。所以纵然一时迷惑啊，短时间有灾难，毕竟能够恢复。讲到半满，实在讲都是在存心。这个注解里面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有一个信徒上庙里面去烧香供养两文钱，两文现在人不懂了，什么叫两文的？在清朝末年，十文钱才是一分呢。十分才是一角，你就晓得两文钱是很少很少的啊！这是一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家境非常清寒啊，但是他这个布施供养的心真诚。所以这个寺院里面住持老和尚亲自给他消灾。到后来这个女施主发达了再到寺庙里面来烧香还愿，这一次是供养千金的带来很大的供养。老和尚只派了一个出家人给他消灾。佛事做完之后，他就问老和尚，他说我过去布施两文钱，你老人家亲自替我消灾现在我供养这么多，你为什么随便派个出家人好像来敷衍我？老和尚就说，过去你布施的虽然少，你的心真诚啊，我不亲自给你消灾对不起你啊。今天你布施供养虽然多啊，你心地的沉静不如往年这随便个出家人给你消灾就够了。那么半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，不在供养钱多少啊，不在这个，心地的真诚。这个说法好啊，不是有钱有力量的就能修大功德，修圆满功德 贫贱人就没有机会修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贫贱人往往能修圆满的功德，而富贵人往往修集的只是一半的功德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通达事实真相。富贵人不会生生世世都富贵，贫贱人也不会生生世世都贫贱。贫贱人来生得富贵，富贵人来生转贫贱。你问问这是什么个道理？这一段所说的就是。在一个平常现象里面，富贵人都骄慢了，贫贱人呢多半谦虚恭敬。哪里晓得谦敬是德，骄慢把福折了。所以怎么修也只是一般，得不到圆满。那么他还举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吕洞宾的故事，也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。这个是道教的，就八仙之一了。吕洞宾在早年遇到钟离，那也是八仙之一。钟离教吕洞宾一个法术，点铁成金。你要布施救济一些穷苦人，你有这个本事就方便了。吕洞宾就问钟离先生说，他说我点铁成金，这个金会不会再变成铁的？钟离告诉他，500年之后他才会变成铁。吕洞宾一想的时候，那我这样岂不是害了500年之后的那些人吗？这个法术不要，我不学。钟离赞叹他，他说修仙呢要积3000功德，你这一念的心啊，这个好心呢，你3000功德就圆满了。我想现代人没有这个心呢，别说500年后的人害他，他不负责任，眼前的人他都害啊。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体会到一桩事情，诸佛菩萨神仙都是以爱心对人，1000年之后的众生都决定没有一个伤害的这个念头，何况先前。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所以幕后他这个有个结论说得很好，要紧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， 不施一分钱，可以消千劫之罪。由此可知，不在施舍的多少啊，在心念啊，真诚心啊。如果心地不真诚，虽然黄金万亿，这是讲多了啊，我们今天讲亿万的财富拿去布施供养，福只有一半，不圆满。这个道理佛法讲得清楚，真诚清净慈悲不着相啊，正是佛法里头所说的境随心转，他的心量大啊，他心里面没有障碍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念念与虚空法界相应，这个功德就圆满。如果心里面没有舍弃妄想分别执着，心量自小啊，所以是布施亿万金银财宝，没有办法突破他的心量。所以他的福报不圆满。道理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细细的去思维，细细的去观察。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无论财事法事，一切思维都随着心量周边十方法界，成就的是大圆满，念念大圆满，事事大圆满。我们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怎么个修法呢？所以学佛不能不明理，修福也不能不明理。下面讲这个善有大小，都在一念至诚之间来分辨。一念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这个心就大；一念为自私自利，做再多的好事，这个善福也是小。汇编里面引用了一个公案， 宋朝的魏仲达。这一条公案，我们在许许多多典籍古人笔记里面见到，可见的魏仲达这个事情知道的人很多很多啊。这个人官也做得很大，这是遇到这么一个因缘，他被小鬼抓去见阎王，阎王叫判官把他的档案搬出来，档案呢分作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恶，一部分是善。哦，那个恶的那一部分呢，分量太多太多了。善呢，善只有一点点。这个善的那个档案里面呢，只有一卷呢。阎王看到这个样子，就很不高兴了。吩咐判官拿秤来称称。结果他的是，那个恶的档案虽然多真是太多太多了，善的档案只有一张纸啊，他那一张纸啊比他那个恶重。这阎罗王看到这个现象啊，马上这个笑容就露出来了，这你不错。他就问判官，他说我造的恶，我现在还不满40岁，我怎么会造这么多恶？判官告诉他，恶不一定是造的事，动一个恶念，阴曹地府里头都有记录。他说那我那个善是什么事情呢？他说这个善呢，是朝廷要新建一个工程，这个工程劳民伤财呀。你写了一个奏章劝勉皇帝不要做这个工程，他就说皇帝没有听啊。判官讲，虽然没有听啊，你这个一念心啊，是为群众着想的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了，是为黎民百姓着想。那么多少黎民着这个百姓，你以真诚心去关怀他，这个一念功德超过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所以那一念善大了，平常那些恶念呢再多小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改过迁善，积德累功啊，我们就有信心，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法。晓得忏悔不难呐。无量劫来，魏仲达。他不过是40年累积的恶业，我们今天讲无量劫积习的这些恶业，一念之间可以悔改啊。这一条公案对于我们改过自新、忏罪求福 带来了很大的信心。诸佛菩萨、天地神明所见的跟我们凡夫不一样，希望我们要好好的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